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6集《黑心夫妇三》。沈妙有些怀疑，你早就知道了？ 沈东林出的主意。 谢景行随手拿起一块糕点咬了一口，说道， 让黄甫浩和太子达成协议，一起演一出戏，以你嫁给黄甫浩为要求，和明琦结盟，否则同盟破裂，打量也许会进攻明琦，届时将这个消息放出去，百姓惶恐之下会要求沈信将你嫁给黄甫浩，一边是百姓，一边是你，沈信必然会极为痛苦。可天下没有人敢和黄甫浩作对，这时候只有太子出面说你和太子早已有了婚约，比起将你远嫁秦国，沈信更容易接受你嫁给太子，留在明齐，还会因此对太子感激。 谢剑行耸了耸肩， 你这位庶妹也不是个简单角色。 沈妙听得面色铁青，冷笑一声，哼，他倒是为我殚精竭虑，竟然拿天下百姓来要挟沈信。沈信从沈老将军那里接受的家族传承就是为黎民百姓而战，而当沈信被自己深爱的百姓所要挟，另一头是沈妙这个亲生女儿，可想而知沈信的心中会有多痛苦。在沈府的众人中，沈妙和沈东陵一直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今先聊者见，沈妙对沈东陵就生出了一股无法抑制的厌恶来。和太子的亲事不行，沈妙说道。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盯着他， 怎么这么想要嫁给我？ 不等沈妙发火，他又道， 放心，天下还没人敢从我手上抢东西，我看上的女人他只怕要不起。 他说话总是这样，没有顾忌又肆无忌惮，沈妙的脸莫名就微微一红，他岔开话头说道，沈东陵算计我，我自然也要回敬一两分。 夫人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 谢景行懒洋洋道，还你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？要灭了明齐，大梁来统一吗？谢景行目光有些奇异，他道， 我说是，你会帮着我不成？ 我说过了，在这一点上我与你是一样的，沈妙回答。谢景行面上的玩笑之色渐渐收起，他不晓得沈妙心中究竟在想什么，似乎一点端倪也窥见不到。在两国敌对这件事情上，谢景行从来都没有想过沈妙会支持他，如今沈妙的无视状态已经令谢景行十分意外了，而现在沈妙的神情提醒着他，沈妙说的是认真的，他想灭了明齐。为什么？沈妙绝不是一个贪慕名利的人，所以不会是为了附和他所说的话，而因为爱慕谢景行，所以为了他连名气都可以抛之脑后。谢景行觉得也不太像，似乎从认识沈妙开始的时候，沈妙就对傅家人极有敌意，这固然是因为傅家人也想要打压沈家，可是沈妙是个闺阁女子，又从哪里知道的这些事儿？有时候看着他比沈信和沈秋还要看得清楚，一直是以一种守护的姿态站在沈家面前，就像是早就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似的。越是和沈妙走得近，就越发现沈妙身上有许多神秘的地方，可是这些行为就连风仙当铺也查不出原因，着实令人怀疑。他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， 你不喜欢明琦？ 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， 不是我愿不愿意、喜不喜欢可以改变的。就算我不愿意、不喜欢，这些事情还是会发生，这是注定的。沈妙垂眸，他抬起头看着桌上微微晃动的烛火，说道：并且，比起傅家人来，我宁愿这江山在你们手中。谢景行闻言一愣。两国交战和百姓无关，民企这些年本就气数将尽了，赋税沉重，天灾不断，百姓日子艰难，官场黑暗，官员腐朽，皇帝更是昏聩，对于有功世家提防算计，恨不得斩而杀之，吃相也太过难看。相比较而言，大梁百姓却安居乐业，各行业欣欣向荣。我知道永乐帝是明君，当初攻打其他小国的时候，曾有其他小国的百姓自发打开城门相迎，不正是这个道理吗？谢景行深深地看了一眼沈庙，心中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世人都说女子最是短视，目光短浅，只看得到眼前而看不到大局，殊不知只是他们未曾遇到罢了。谢景行曾见过目光最大气、见识最广博的一个女人，是他的皇嫂，永乐帝的妻子显德皇后。可是显德皇后是出自史官世家，博闻强记，又是六宫之主，沈妙如今才16岁，她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小春城，两年前甚至被人称为花痴草包。可是沈妙关于时局的这一番话，甚至永乐帝的大都幕僚都比不上。不将自己看作是某一个国家的人，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，非常平静地顺应着规律，就如同顺应着四季的变化一般。看得如此通透的人世上不多，可这人偏偏就坐在他的面前。谢景行突然就有几分庆幸起来，这个女人是他发现的，这一番话沈妙也是愿意对他说的。沈妙却不知道谢景行此刻是如何想的，他只是曾经听闻傅修仪评价永乐帝，说永乐帝是个千古风流人物，一代明君，大梁最初的国土也并非今日这般辽阔，尤其是当初大梁的先皇死后，国内似乎很是动乱了一番，却被别的国家趁虚而入，后来如今的永乐帝等级慢慢开始收回国土，不仅如此，还开始吞并周边小国。永乐帝这个人极富魅力，顺应民心，有的小国百姓甚至是盼着永乐帝来吞并他们，好改善如今的艰难生活，而永乐帝做到了。当时沈庙很是为此事惊奇，傅修仪也对永乐帝忌惮不已，后来傅明读书也读到这一段，还兴致勃勃地与沈庙讨论，因此沈庙对此事的记忆极为深刻。谢景行顿了片刻，不悦道： 你记他的事情记这么清楚做什么？ 当然我并没有这么伟大，也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，若是傅家人当家，沈家迟早会被寻理由消灭的。君主不仁，臣子自然也没有必要守着道义过日子，不是吗？ 那你怎么就知道永乐帝不会是第二个文惠帝，不会对沈家下手？ 听闻永乐帝身边有个姓李的将军，遭遇和沈家倒很是相似，可是李家却被永乐帝礼遇有加，沈家兵力不如那位李将军，应当不必操心的。沈妙心中想着，至少前生到他死了之前，这位李将军一家都活得很好。谢景行一怔： 你怎么知道有位李将军？ 沈妙心里一动，倒是忘了，他如今是沈家的嫡女，自然不可能认识大梁的李将军，不过还是要遮掩几句。他道：这位李将军很有名， 明琪知道他不奇怪。 很有名？ 谢景行皱眉。 有我有名？ 沈妙决心不与他说这些话了，就道，别说这些了，既然最后要对付明琪，自然就不能让秦国和明琪结盟，倘若如此，大梁对付起来也有些麻烦。你留在定京不走，不就是为了拆散他们的联盟吗？谢景行微微一笑。 出嫁从夫，你替我想得很周到。 沈妙忽略了他话中不该听的部分，说道，拆散他们的联盟有个不错的法子，就看你能不能办到了。谢景行挑唇一笑， 说来听听。 杀人、越货、栽赃、诽谤。沈妙笑得温和有端庄，死无对证最好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